Hong Kong D 一百香港台。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日为你扼要解读。 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建平。 早晨，早晨，早上的7:05，欢迎在假期的时候继续收听 D 一百新闻天地的。早晨，老总。 早晨，早晨是假期都能够早起听新闻天地，真是第一就是 D 一百的拥趸，同时真的是很关心即热爱新闻。事实上在新闻的天地当中发觉就每件的大小新闻都有很多的脉络可以追寻。譬如今天我们打开今天香港报纸，有一个挺特别的现象。其实今天来讲，以新闻称新闻，一定是以新疆乌鲁木齐那个车站爆炸50多人的死伤，还有刚刚习近平刚刚来到新疆跟着爆炸，这些是事不寻常。这个无论在任何国来讲，这个是最重要的新闻。但相反来讲，文汇大公根本都没有放这个新闻做头条。 即是文汇大公大家都知道就比较亲中国政府那边。今次这单新闻不报呢，即是你一个 很合理的推测，就是可能 他不是不报，他放在里面 即是没做头条。那个很基本的原因可能因为即大陆那边都没有一个定调，应该怎样去决定或者怎样去形容这件事件。所以呢，为了不要搞那么大先，今天宁愿放在里面先， 低调处理先。 低调处理先。 那他放什么头条呢？ 头条即是关于这个长毛就快闪，立法会就流会。其实这件事，立法会流会你要用到左部去闹长毛都很合理的，但是摆头条，还有两份左部都摆头条，就好像有过度即是抬举了长毛。 抬举长毛，长毛今天都买回文汇大公看看。即长毛就很少上文大的头条，很少上头条，还有大字标题都是长毛。即事实上呢，这样的新闻处理方法，即其实呢，其实掌紧他人志气，就灭紧自己威风。你一方面好似闹佢咁，其实呢就抬举咗佢。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觉得一个唔系太正路嘅即系新闻啦。咁就不过可能因为今日假期咧，琴日其实亦都冇乜话太大嘅讲文吓，咁所以，但立法会个新闻其实都是預計了大家不會有很強 的感覺。不過我們今天新聞解讀和解讀，今天輿論所見幾份報章都用社評 去評論，基本上今次對於立會的流會呢，大家都是比較上是批評會多一點的。 即是呢關於這個長毛他們拉布呢，其實就拉布兩個字由兩年前開始大概到現在為止呢，其實很多市民已經有少少是麻木了的。即聽到這兩個字呢已經不會好像當初那麼留意的。所以即等新聞解讀都會說呢，即其實今次的拉布在民意上面的支持呢就明顯是比之前幾次為低的。甚至乎一些比較親民主派的報紙或者評論員呢都暫時未見是很落力地去支持長毛他們拉布，這個情況比較罕見。 即看回我們香港人看政治事件呢，就一般來說就對人就多過對事，即某些人我支持他，即是他做任何事我支持他，但這個就不是我們做新聞工作我們應有的態度。所以新聞解讀呢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下即一些這樣的很重要的概念。另一方面，踏入五月，五月是香港非常重要的政治的月份，即今個月呢可能就影響到香港呢即未来整个政治前途、政治生态发展那个嘅，即咁重要嘅转捩点嚟嘅。 呢个好重要啊，因为大家咧可能都遗忘咗，其实占领中环行动咧，即系琴日就宣布咗15个即系最后嘅政改方案啦。咁喺嚟紧嘅5月6日咧，即系佛诞节咧，就会有一个D-Day 3，咁就会咧喺一个 商讨日 系啦，就会俾一啲即系签署咗占中意向书嘅人投票，就喺15个里边咧拣3个出嚟，呢3个方案咧就会再喺6月中嘅时候咧做一个全民嘅电子公投。结果3-1揀了个最后方案就会交给特区政府，特区政府如果不接受占中就很可能 会正式发生的了。 所以这是整个占领中环行动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即第一，即是成日是闹占领中环，其实都不知道他做什么。其实整个构思是一种商议文化，即是说呢，就香港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组织可以说呢我的政改意見我就代表全香港市民，是沒有這樣的東西。也都說你中方找個單位去對口，立法會議員一人有票而已，其實他都沒有一個 香港沒有一個全民共識，我們希望政改的方案如何如何。 而佔中行動本身就透過商議文化，大家真的可以去商討而定出，透過科化的民意調查去定出這個方案是港人最多接受的，這樣拿著方案跟中方去談，但如果談不下，我們就用佔領中環的行動來表達我們的堅定不移，這是佔中整個概念，所以大家不是單看佔中的終點， 5月份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還有佔中三子都經常說所謂搞佔中的最佳的目標就是沒有佔中，因為其實我就是不想犯法，我想你最好給我一張真普選，大家雙方都好，所以其實佔中的過程你可以不同意他這個做法，但你要明白本來那個脈絡是想怎樣做的。至於那幾個方案大家都要留意，其實是很關鍵性的，因為如果選出來最後那三個最後的方案究竟是保守還是 偏向進步那邊，就很影響下一步的談判策略，所以5月6號那個佛誕假期究竟會投哪三個方案出來呢，有沒有公民提名呢，這些元素就很關鍵了。將來這個方案出來都會透過全民的電子公投來去表達凝聚一個人的共識，所以5月份假期接著又有佛誕假期，但知道本月份我們不一定要是黏著這個D100，我們能夠有好的 分析各方面的資訊給大家，能夠更加了解香港是整體全局。好，講今天天氣如何？ 好了，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就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初時雨勢較為頻密的。 最高氣溫是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會較為明朗，現在的溫度是21度，相對濕度96%。好， 跟著嘆個假期早餐。 新聞早點，大家知道中環有個蘭桂坊跟著擴展到一個蘇豪區，蘇豪區不斷地去到東區，有一個東蘇豪，但現在發展這些比較酒吧高檔食肆的特別的街道擴展到西區，今天就看見《蘋果》半版報道，是西區的高街 就搖身變為一個西蘇豪，曾經以鬼屋出名的西營盤高街，多年以來已經自成一國，雨勢無增，但隨著新商戶遷入就帶來巨變，包括8月將會捲土重來的港大飯堂沙利娜，以及已經有10餘間西式的食肆會搶入去高街，更加結盟打造成為West Hollywood， 化身以社區特色和人情味掛帥的新蘇豪，從高級 從高街的高級食肆和簡陋車房梅花間竹並存，已經可以見到新舊的衝擊，但可能一個不好的消息就是租金兩年間已經急升如倍，老店紛紛捱不住，因為高街其實以前是很街坊，都是一些車房，一些比較好家庭式經營的小餐廳，因為我經常去幫忙，發覺一撿一間就少一間，原來多些高檔的飲酒、食高檔的意大利餐、高檔的日本 食肆真是慢慢有些是蘇豪西的感覺，當然這是香港特色，但真的看見這些街坊老店沒有了就沒有了，遲些這些車房，我不知道店鋪是不是他們，如果不是你租鋪回來，你發覺跟整個街的文化都格格不入，可能都遲些都難逃搬走命運，為什麼高街突然間升價這麼多倍呢，這就是地鐵線伸延到西區所致。所以 接下來說我看見整個西營盤打下去石塘咀西環，可能很多的老店，特別那些是橫街一二三街的老店，都可能慢慢都會被迫走了。這個真的很可惜，因為譬如平時我們一班朋友，譬如想去找一些舊式的小店，除了去一些屋邨之外，其實在港島比較多，港島一些橫街窄巷，譬如其實你灣仔還有不少，這一邊去到高街這一邊更加很多小店的集中地，但如果你說連這一 區都失守了，被一班很大的公司或者大的財團注入了，連港島的僅餘的特色都不斷退去了，還有一些小市民，我們消費力低微的小市民，我們都很難去幫襯這些高檔的食肆，街坊的食堂慢慢都沒有了。我看見都挺激勵人心，我經常覺得那些導盲犬可以帶領一些盲人去引路。 今天看見有個新聞說到原來香港的隱蔽青年都透過這些心靈治療犬幫你去重返社會。蘋果今天說到現在全港估計有約2萬名的隱蔽青年形成了一個隱藏的社會危機，曾經是隱稱一員的19歲少女子慧，試過連續5個月沉迷打機捉不出戶，直至3年前他偶遇到熱情的心靈治療犬發發， 終於令他在黑暗裏面走出光明了。原來香港有6頭這一類型的心靈治療犬，在過去3年幫助了超過150名隱稱重返社會。 慢慢就會是上網成癮，慢慢就不懂得跟人去溝通，慢慢就要基不離手，慢慢就成為宅男宅女，就完全是隱蔽了自己。有些甚至兩三年都沒有朋友，兩三年沒有一個社交生活，這樣來說你的前途會是怎樣，真的很欣賞這個社工的團體，中華石安全道會的社會服務部，他想到透過一些很可愛的狗仔跟他們做朋友，他們發覺你對這些有生命的物體跟他們冷冰冰的機器是不同的，這個真的很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隱稱對他們來說不太敢接觸人，但可能他又想跟一些生物有些互動，這個時候其實就是狗最好，因為狗又不會疾你，他又不會看你不起，他只是很乖地在你身邊陪著，這個就是狗在附近被你摸一下跟他聊聊天，其實慢慢就可以培養一種動物或生物溝通的能力，這樣樣就很可以幫助到他們走出去黑暗的。 慢慢變了你就會隱蔽了自己了，看見他們有成績過3年來幫過150名隱稱重返社會，所以這個機構值得我們去表揚，也希望小人士多點真的關心一下，原來社會上有一群這樣的青年人，可能隱蔽自己，在香港高度競爭，這個這麼勢利的社會當中，我們怎樣給一些人稱溫暖他，接著考一下你，不知道你中學有沒有讀過一篇的範文，可能你寫得沒有範文讀，叫做《滕王國序》， 真的沒有讀過，沒有讀過， 這個就是我們讀書時代都要讀的，很難背的。 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閣有實地，如果你是要背藤王閣序，就不用付錢入場，但我想問一下藤王閣序有多長，如果你是要背出來要背10多20分鐘，或者要背，我當5分鐘，都很麻煩，票源要看著分鐘。藤王閣序用骑文就46文章，背就不難背，但字都挺深，1共就773個字，背就不難背，但字都挺深，不過我覺得這篇序值得大家去 我簡單的，你背了一件事就是你的，手機一件事就是手機的，你沒有手機沒有電腦你就沒有了，我背了它就成為我的一個生命能量，當然了，而且經常都說背一些泛文，你小時候的歌未必明白為什麼，但你背了先，起碼那些詞彙進入腦裡，或者那種行文，寫東西的方法進入腦裡，將來你去再寫文章，或者你將來再看一些古文，你起碼腦裡會多一些詞彙去理解，可以幫助到你增加自己的中文能力。 有時候可能是要少少的，特別對一些情長中的孩子，有時候逼他，背一些東西，可能是老婆做，丈夫和仔女就坐到嘆世界，現在西班牙就考慮立法，立法怎麼立法呢？ 政府早前就向國會提交了一項保護兒童法案，規定18歲以下的人士不論男女都要根據自己的年齡分擔家務。國會已經通過了這個草案，正等待最終的表決。這個法例同時都規定未成年人士要積極參與家庭生活，要尊敬父母和愛護兄弟姊妹，並且要遵守校規，按校方的要求努力學習和尊重教職員和同學等等。但草案就沒有列出如果兒童沒有履行這些責任會有什麼懲罰。我想相信可能尹靜人的指證他媽媽一定是沒事沒事，我做了算了。這個就看看西方社會的講求自由，獨立來講，立法是否生效。好，今天就隔期天氣和馬馬地，天文台預測是多雲，幾陣的驟雨，半地區能見度會較低，初時雨勢頗為頻密。 兩岸時評，看一看台灣那邊。台灣昨天一宗新聞，大家都要留意一下，關於國民黨的改組。就等胡志強、朱立倫和郭龍斌都正式去躋身權力核心，做了國民黨的副主席。今天在聯合報一篇是由細新大學社會心理系教授邱天助寫的文章，探討現在國民黨的地位，價值如何翻身。 題目就叫做《末價值想像：國民黨如何翻身》。篇文的主旨很簡單，就是想說這幾年以來國民黨之所以兵敗如山倒，除了因為馬英九的處事風格的問題之外，其實關鍵是在於這個黨缺乏了自國的核心信仰，找不到施政的終極目標和價值。 凡事都只是在現狀的實際是怎樣，沒有考慮到理想社會應該是怎樣走的。這篇評論就說到，理想固然有時不太實際或未必實行到，但對於很多民眾來說，其實理想這件事就是很有號召力，可以呼籲到大家拋頭顱灑熱血。所以國民黨現在的政治主張缺乏了一些形而上的意義，不能夠為台灣帶來終極的價值和想像，缺少了一些理想主義的性格，就因此不具 道德感召力，如此種種都會令到國民黨的力量受損。所以這篇評論就說到，國民黨如果要翻身，其實就要多少少一些理想主義的論述。這個很重要，國民黨為何擁有這麼多的選票，因為是穩定，大家覺得他雖然說百年老店，但覺得他是穩定。但發覺在馬英九做總統多年來，民望就每況愈下，遇到整個管治上出了很多問題，所以今次有點而臨危受命，就找回三個國民黨的中生代，台灣有一個確立強，三個都是中生代，而且都有民意基礎，而且都算是國民黨比較有份量的人物。但是馬英九就長期這些輔助之才，為何不可以將他納入權力核心呢？ 到今時今日發覺周圍不行，才找一些確立強來加入整個權力核心，即是你長期將一些幫到你手的，這些都是人才來的，還有是年輕人，你將他疏離了。原因在哪裡？馬英九自己知道，馬英九用人不是遺親，但一定是同路人，跟他思路相同。但作為一個領袖，你就真的找一些不同想法的人，跟你一起想才行。特別 第一樓這個朱立倫，朱立倫即是照我目前的評估，他最有機會就兩年後代表國民黨去選總統。你到今時今日，你有沒有想到接班人，你想不想到國民黨的前途，想不想到台灣前途，即是你怎麼搞，你有沒有想到接班人，你想不想到國民黨的前途，想不想到台灣前途，即是如果你這樣說，其實分分鐘馬英九不應該做主席，因為其實一向都說到馬英九一直做總統，另一方面又兼任國民黨主席這個身份，其實是有矛盾的，有矛盾的，有尷尬的。如果你有心接班，為什麼不這個時候你給他主席位，給一些確立強任何人做都好，你起碼讓個位出來，你給他們試一下在黨裡面做一個領導，成績如何分分鐘還會取決於將來給不給他選總統。 教育工作者應該要做到的目的，而不是永遠高高在上，就好像望著一班在下面圍著你的學生，所以這篇文章就是想說教育工作者應該好好學習這位副校長，他也批評說千萬不要過份去包裝他，好像出一些出位的行動，其實應該跟多些實際的生活去出發，好，接著看一下國際焦點，看看NBA的風雲。 美国人知是钟情狂于NBA篮球，等于英国人是喜欢看足球一样，这个就是国技来说，是他的精神粮食来的。今天问美国人最大新闻，就不是奥巴马访问什么日本篮球，他不知道什么来的，而是讲到NBA一位快艇班主史达宁，就因为出言去歧视黑人， 遭受NBA联赛总会予以最严厉的处分。这宗新闻大家都应该略略有留意，话说史达宁的班主早前在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就是他和他女朋友吵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很简单，话说他女朋友和魔术手的庄信是一位黑人，拍了一张照片放上社交网站，史达宁很不满自己女朋友 公开告诉全世界人他和黑人做朋友，这个很严重，连和黑人做朋友他都觉得看不顺眼，甚至跟他女朋友说你千万不要带黑人来我球场看球。这段言论就不知道为什么公开了，都不知道是谁录音。但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轩然大波， 结果NBA罚了史达宁最高的250万美金， 而且宣布了他终身不可以再入NBA球场看球，这个很关键，作为一个班主 甚至现在NBA总裁说是要求、正在谈要逼史达宁卖盘，不可以再持有快艇，用这个方法来捍卫黑人的尊严。他的裁决重点就是终身禁止他参与球会或球员的事务， 即是说你要从此跟NBA要决裂。 这个事件连总统奥巴马都出来说是做得好的，当然大家有个矛盾， 其实你看NBA 大部分都是黑人球員，最厲害的都是黑人，為什麼這樣呢？其實這就說出白人的優越感，我是班主，這班人跟我賺錢，好像你養隻馬那樣，他是這樣的心態去看，這些更加是高高在上的心態。 其實看見是美國整個NBA的一種culture、文化，這些文化就要是更高、更強、更快， 所以是黑人會佔優。 所以為什麼台灣小子 林小姐，为什么这么突出了呢？ 在一个黑人的NBA文化当中， 一个华裔的小子能够打出名堂，或者是觉得是惊为天人的。 在黑人球员为主的NBA， 但是班主原来是这么歧视黑人的，这就是最大讽刺的地方。 想想近这十年，其实现在社会这么进步，美国都已经平权了这么久，竟然还有一位班主，一个社会的上流精英人士，是这么看不起黑人的，令人很惊讶。今时今日， 你都仲系觉得连同黑人做朋友都唔得，我都唔系话要点样表扬黑人啊，做个friend啫，你咁都唔准，咁啊真系好过分。 所以喺欧洲球坛经常睇见有啲嘅即系歧视有色人种嘅事件咧，都引起好大嘅批评，就谂唔到喺美国 NBA 以黑人球员为主，竟然有些白人班主如此、去歧视黑人，甚至呢还有特别呢，哇，现在讲话真的小心的，周围被人录音的，周围被人录影了， 都不知道谁录过音跟女朋友吵架、 这件这样的小事看到牵连大波，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就是 NBA 的事件。好，跟着周星回来看香港报纸，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 一百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建平。 好，早晨，翻嚟啊 ！D 一百新闻天地，而家嘅时间咧，早上嘅7:34，今日读一读天气先。今日天气咧就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最高气温是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会天色较为明朗嘅。而家温度系21度，相对湿度96%。 今日五一假期咧，就打工仔都难得有天假期咧。其实4月几好嘅，4月就有复活节，有清明节啦，即系5月又有呢个系佛诞，又有呢、這个今日嘅劳动假期啦。咁又翻几日工又放下假，咁啊有啲希望。做人应该系咁，即系你做咗辛苦啦，啊，我下礼拜可以放假啦，咁就心情会好啲，一定俾自己有一个好的目标，有一个这样的休息的地方。但做新闻工作就基本上就年终无休了。现在就报纸通常假期都除非长假期，财经报纸休息，现在连过年就报纸无休息。做电台电视更加是年终无休了。这一把都特别的，有时的长假期都可以给大家放下假唞下气。但是听众又会感觉是这样，你放假啫，我放假都想听听广播。 所以就今日朝早起身都有啲谂过，有啲犹豫啊，不如都系唔翻嚟啦，好眼瞓。 你唔翻嚟谂我点啊？系你谂住， 所以谂下啫，唔可以辜负老总。 咁我哋就一个人喺度死撑啊，真系冇气头啦。嗱，今日睇翻新闻，其实都系相当系严肃嘅。当然一个比较震撼性，同埋呢个都系大家唔想见到嘅流血事件，就系发生喺新疆乌鲁木齐啦。嗱，呢个新闻其实好特别，就啱啱习近平啱啱访问完新疆，即系歌功颂德嘅一轮啦，吓。突然间你一走，我就整单大爆炸嚟弹下，并且系喺乌鲁木齐嘅车站，即系整个新疆中心嘅中心嚟到去爆炸。 我琴日睇呢单新闻咧，我仲嗰阵时一开始就未知，即系未讲清楚习近平走咗未嘅，即系我仲以为习近平仲喺新疆。 咁啊 大件事， 咁大件事啊！你系真系高度戒备啊，系啊， 咁就 系啊。咁啊好大啫！你就嗰個聯想會大啊，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危害到領導人嘅安全問題啦？咁啲新聞基本上係一間好大嘅新聞嚇。咁但係相反嚟講，我哋開場白講過，文匯大公咧都冇將新聞係擺去頭版，反而咧就抬咗長毛，即係用下幾寸咁大隻字啊！長毛啊，一個話長毛快閃，因為長毛玩嘢就批評佢製造呢個立法會流會啦嚇。 係咁啊，即係呢件事大家都其實琴日都睇得大嘅，即係關於立法會流會。咁但係相比之下，即係你都講唔通啊！始終你去到即係習近平嗰邊，你係講緊分分鐘國家領導人即係遇刺，即係講緊係俾人受襲咁樣。更何況新疆嘅恐怖襲擊已經唔係第一次嘅啦嘛。咁你今次再發生，其實嗰個象徵式嘅意義好大嘅，所以呢件事其实做头条咧就系应有之义嚟嘅，都 即系文大，即系其实冇理由唔用呢个新疆爆炸度做头条嘅。当你嗰、那个角度落墨吓，咁你系可以唔同啊。你个比较奇怪啲就明报近期就即系好怀旧啊，佢就好中意用啲系嗰个陶古者个古迹搵出嚟，遗迹出嚟啦。啲嘢当然第一次见报都有啲兴趣啦，但系咧。这类新闻当然有它价值，即是我都很重视，但呢是不是摆向头条，连摆几日去头条，社评又写几日，即真的有些 几特殊的癖好，新闻癖好 即是刚刚老总都讲得啱，你又不可以说它不重要，其实重要的，因为涉及一些即是历史文物的它们那些价值，当然很重要啦。但是你对一个读者来讲，这类新闻真的比较闷的，闷得来呢还要是连续几日，如果都是做社论或者做这个头版呢，其实就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东西。即是你比起譬如即是你比起这个习近平在新疆这个事件，甚至你比起长毛的拉布都好，其实古井这件事真的算不上是做头条的。 甚至拿这个是占中三子，昨天说我有什么方案出，这个就几近乎明报那个新闻的报价，你就继续去就要去淘古井，不要啦，继续淘古井，我们就要都读了，可以看看今天的新闻重点了。 讀一讀今日的文匯頭條，文匯頭條就是長毛快閃炮製流會， 大公头条是长毛玩野财案流会，苹果、东方和南华早报的头条都是说习近平刚刚离开新疆，乌鲁木齐的车站爆炸，遇54伤。明报头条是四股井200遗迹被毁，信报是用电讯基站改革，中电讯和联通都成为赢家。经济头条是税收在职中资电讯股ADR是有偏远。 新闻总点先，首先讲一讲乌鲁木齐事件，声道部分指就在保安严密的乌鲁木齐事发动恐袭，昨晚7点几左右，乌市的火车南站的车站派出所一处岗哨发生了大爆炸，有网民说听到巨响之后，新疆胆战，警方迅速封锁现场搜查，火车全部停驶，新华社就指官方将会今次事件定性为一个恐怖力恐袭，事件中有暴徒持刀斩人和引爆爆炸装置，酿成3死7/9伤，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现场死伤枕藉，部分更加是疑似是炸断手脚的，以上是星岛报道。好， 第一关系立法会流会的新闻，明报报道说，内地近期发生了一些连串的恐怖袭击，惊动了中央高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新疆之前，其实两个月之内已经录到提及要反恐，高调说要让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在巡视新疆期间，习近平更加先后探望解放军的少数 昨天反正是建制派議員保皇不力，直斥工聯會王國興指他立法會的前廳喝奶茶，他先召要求怎樣數人數，王國興是難辭其咎的，來自明報報導。《東方日報》多番查看主席宣布流會前一刻的影片和相片，顯示當時會議廳裏面其實有35名議員剛好是夠數去發定開會人數，令人懷疑是否有人擺烏龍，沒有計算到剛剛打算離開會議廳的社民連梁國雄，或者是剛剛步入會議廳的工聯會王國興，陰差陽錯地引發了今次的流會。 以上是《東方報導》。《蘋果》報導，和平佔中昨天公布經國際專家審核後選出15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特首普選方案，當中包括建制派人士方案。和平佔中發言人戴耀廷說，入選方案將在本月6日舉行的全民政改商討的第三次投票，是代表最高的3個方案，再交由下月舉行的全民投票日，由全港市民以1人1票的方式選出最受市民支持的普選方案，並成為和平佔中爭取的最終普選方案。《蘋果》報導。 大公報的報導他就講到，政改首輪公眾諮詢最後衝刺階段，針對社會各界提出的多種方案，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就認為每個方案都有自身的長短，期望最終的方案能夠收集各方長處。他強調，在落實政改的過程之中，基本法規定的部分要嚴格落實，但沒有明確寫明的部分就可以研究討論。他又認為，提名委員會應該參照選委會的四大界別組成，重申公民提名和公民推薦是不符合香港的憲制原則。以上是大公報報導。 我看回明報關係高鐵工程延誤的跟進報導了。高鐵西九龍總站工程出現嚴重的延誤，港鐵指因為工程遇上石層，但明報翻閱了是運輸及房屋局從2010年底開始提交給立法會的七份高鐵進度文件，以及同期地政總署拍的高鐵站的高空圖，份早在2012年即是施工後大概兩年，總站北面已經碰到是石層，当时 B3 楼层以上的楼板还未建好，可见港铁足足有超过两年时间去评估如何清除石层。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主席田北辰认为，港铁需要向公众清晰交代何时发现花岗岩石层，以及何时知道石层问题会延误到公铁的工程进度。田北辰质疑，如果港铁早就知道是石层问题远较预期严重，为什么要拖到今年才向政府汇报，当中是否涉及忽视总站附近的石层硬度和复杂的地质问题呢？是来自明报报道。 苹果则相关报道就说，高铁工程延误两年，赖地硬的港铁日前声称地盘出现了未能预期的高水平和坚硬的花岗岩层，导致挖掘工程受阻。继昨日曝光的勘探图则之后，苹果再取得更多的资料，证明港铁一早就知道花岗岩的情况，甚至已经计算出工程将挖出的花岗岩面积、花岗岩体积。有工程师质疑港铁是以岩层为藉口隐瞒延误的真正原因。以上是苹果报道。 星岛的报道都是继港铁董事会成立六人的独立委员会，尝试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工程延误引这个风波止血之后，港府都正考虑自行成立另一个的独立专家小组，打算委任海外专家调查整个高铁项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和延至何时才是通车，以及如何补救等连串问题。星岛报道。 星岛另一则报道讲到，政府就是否披露南丫海难内部调查报告的态度又软化了。据了解，有建制派议员应获当局放风纸，可以安排在闭门的情况之下，等议员和海难事故家属在签署协议之下阅览报告。律政司本来就安排了今个月的15号会同海难家属会面，有家属就说仍然未收到通知是否可以阅览报告。律政司发言人就说，当局未有决定，律政司仍然在跟进。以上是星岛报道。 好，大公则的是教育新闻，讲到教育局明日公布新学年的适用书目表，并预告中小学教科书价格平均加价是少过 3.2%。 有家长对课本是年年加价都感到无奈，但认为加幅是略低于通胀 4% 都可以接受。另外，出版商是推出是需要是用数码印制的教科书方案，用家可以选择部分的章节打印，有望可以是悭回三成的买书费用。大公报道。好，跟睇下报章的社评摘要。 社评摘要， 社评摘要今天就先看看信报今天的社评。信报社评的题目就是议员滥用议事权力难取得公众支持的。他又讲到，立法会昨日审议财政预算案拨款条例逾千项的修正案，揭开拉布战的序幕，但因为与会人数不足，最终流会，委实是令人遗憾的。社评又说到，在政府和议会对抗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复杂的政治决策往往会被简化为支持和反对相关政策的两分选择，是保皇与否之争，以致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缺乏了理性的讨论，堵塞了寻求政策共识的空间。如果这种政治生态没办法改变，香港的社会内耗只会变本加厉，对各方面都是没有好处的。诚然，在民主开放的社会，确实需要容纳不同的政见和主张， 有容乃大，但议员在议会的权力也同样需要有所制约，受到公众整体利益和民意的约束，不可以偏离社会的正常合理期望。以上是信报社评。 大公报认为，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抗日持久的拉布每日是耗费公帑是数以百万计，如果今年就预算案收到的修订比去年为多，相信审议时间都是长，这将是财政的无底洞来的。期待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是顾及本港社会的主流意见，展示其决心和勇气，及时采取系措施去展布，不能让少数人系挟持立法会，令社会赔上沉重的代价。大公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咧，题目就是立会拉布又流会，议员做好份工。咁啊，篇啊社评咧，佢系讲到啊，普遍港人都理解拉布咧，本来唔系万恶嘅，亦都唔系个别政党嘅专利。是不是动用这个重型武器呢？关键是议题是不是涉及重大的公众利益，是不是获得主流的民意支持的。但是教港人痛心的就是议员显然是未吸取过去多次拉布攻防战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会的教训，昨天是再次重蹈覆辙的。立会议员的封口薪酬既取诸市民，首要责任就是代表市民在议会里面为港人以事谋福，但是议员一再无端缺席，再次让到流会，显然是有规则守，各党派的议员都是难辞其咎的。以上是经济的社评。 星岛社评标题是一人政治苏，全民付代价，激进议员成功表演，其他议员是无论属于泛民或者建制阵营都要付出代价，不单止要是就足人数做活动的报警板，而且自己就算有真知灼见要发表，往都要是保持必要的沉默或者尽量浓缩，以免进一步是拖延，就算发言都要被激进议员的锋芒是盖过了。至于纳税人，就眼见在拉布造成的议而不决过程当中，大量公帑是不断流失。星岛社论。 明报的社评即继续关注那个文物的遗址。明报的社评就说了，港铁的沙中线考古调查在土瓜湾站地盘附近出土的宋元时期的方形古井，专家认为是改写了香港的历史。但有关考古的发掘其实是在约150,000平方尺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遗迹遗址，但除了一口方井是侥幸获得原地保留和移离大量的器物之外，其余的遗迹遗址在极短时间内已经被摧毁，成为了沙中线的工地。社评又说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现在必须是要亡羊补牢，三管齐下的。第一，就是要强化监管考古的调查，增加透明度，特别是现今考古调查的程序。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古迹办的角色、职能和能力也是需要检讨的。第三点，就是除了向前看，发展局也要即时介入沙中线余下的考古调查，以免是重蹈覆辙。以上是明报的社评。 苹果其实关心到香港的政改问题。立文提到，是特首普选从来不单止是法律问题，而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关乎香港能否长治久安的政治决定。所以这个决定不可能只是看法律的条文，不可能只是看30年前所谓的立法原意，更加必要是考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市民的诉求、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公权力的监察和制衡等等。要扭转当前的政治困局，关键仍在于真正开放政制，确保市民有最大的程序的参与，包括选举、监察，也包括提名。少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功亏一篑，令政改依然是扭曲畸形，令政治仍是由少数人所主导，是苹果的评论。天方面，今日多云有几阵的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天是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6%。 新闻解读。 刚才一口气读出多篇的社评，都论到昨日立法会那个拉布 的事件，就似乎大家对在这个议题上去拉布，特别 是浪费公帑、浪费时间，都是表示 是不满和批评的。 即是你其实讲的那些浪费公帑那些讲法，其实过去几次拉布就都听到厌了，大家都听得多的了。但是今次拉布，我觉得整个无论是社会又好、报纸又好，甚至是网络上面的舆论都好， 你就看到其實真的今次力撐長毛、力撐人民力量的聲音呢是比過往少的。因為譬如我記得第一次即真的講緊係去2012年的拉布呢，是講緊係要去拉到一個即替嗰、那個替補機制嗰個方案啦，即係關於嗰個立法會出缺嗰個問題啦。咁嗰陣時其實想順便拉到埋呢個網絡23條，即係版權條例咁樣。嗰陣時咧，嗰、那個成個民意支持就好強嘅，即係你見到成個網絡咧，好多人討論啦，好多唔同嘅評論員甚至網民咧都係力撐呢個長毛鬱敏佢哋。咁啊覺得咧，一來可以即係拉到一個議員出缺嗰個不公平嘅方案，二來咧都可以將呢個網絡23條咧撳低佢，就唔好俾佢通過咁樣。嗰陣時做民意就好強嘅。相比之下，今次爭取全民退保，其實你就看到整個網絡上沒什麼人講，沒什麼人撐，而且大家好像不太知道其實全民退保是什麼呢。 因為全民退保是即香港都未去到一個廣泛的討論，大家覺得都可能是這是一個是我們將來發展方向，但似乎現在就不是一個很迫切 的議題。你要看見政府沒有任何的舉動可以做樣，那你透過去阻撓這個預算案 的通過、而去提出的訴求呢，就似乎呢就真的就並非是當前即香港社會人心即所吹所求的。而且看見到最後可以估計的預算案照樣會過的，即是你做這麼多事是不可以改變任何事情況底下呢，你作出的這樣的舉措呢就確實失去了這個社會民眾 的支持。另一方面，其實拉布呢，就其實在拉布在議會政治來說是一個即是少數的人、少數的政黨一個最大的殺手鐧，即是 以小制大呢，就拉布其中的殺手鐧，但這個是不可以濫用，也不可以經常用，否則呢這個殺手鐧將會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了。 其實你可以，大家可以將拉布想像為某程度上好像之前在台灣的佔領立法院一樣，即是這種這樣的即叫做極端的手段是可以用的，但你要在一個很強大的民意去 back up 住你的情況之下，耐不使用一次呢，那個威力就很大的。那你想想，譬如如果台灣學生他是不是都佔領立院的，即譬如今次這個服務那麼佔，可能下次是一些即涉及一些動物權益 的議案，你覺得 不順眼你都佔領一次，跟住那一派關於交通條例的你又佔領一次，你佔領得多呢，其實大家就不會去咁關心同埋咁支持你，反而你會令到大家有個疲累症，慢慢咧反而就算你啱都好咧，大家都唔會再企喺你嗰邊嘅。 同埋香港人咧睇政治都幾簡單而分法，即系咧係我係擁護民主嘅，但系我係擁護建制嘅，或者我擁護某個政黨嘅，我係某個議員嘅選民等等。我哋就多啲去睇個人嚇，同埋嗰個嘅招牌。我哋少去深入了解整件事，即系話咧，我即使我長期我支持某個議員嘅一切的事，但是他有些做得是未必 是合理合情合法呢，即是我们仍然要有一个理性和客观 的批评给他，即是不是 我支持某人做任何他做任何事都是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太过简单而分化一种的政治 的取向来的。 即是我在网络上都看到有一些博客他都有写到，其实就他们很支持长毛的，他們就即對長毛的人格就完全不懷疑的。但一件事還一件事，即第一他們其實不太同意全民退保的概念，特別是現在那麼多即他們很害怕一些內地新移民會來 搶福利搶資源，更加害怕這個全民退保，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這個這樣的策略是否有效呢，其實大家都很存疑的。當然大家仍然都很尊重長毛，就不會說即就不會隨便說他搞搞震的，但是這件事如果策略上真有問題呢，其實即 今次拉布的議員都应该要自己反省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策略上出错，如果是错就要尽快纠正，就没理由每一次都是这样错下去 的。还有看今天的新闻到点，就将譬如我看完文汇大公都是长毛和王国兴的口水线，哇，这些在整件事来讲真是鸡毛蒜皮事，但是看见传媒都将它不断 去做大，即是发觉香港做政治新闻就往往就是那个重點即係同啲所謂嘅花邊新聞就都有時都調亂咗，即係將一啲其實無關痛癢嗰啲咁口舌之爭就做到好大，但真正嗰個問題嘅核心咧，又冇好地處理到。 其實我好期待緊，即係今次有拉布嘅議員啦，甚至係背後嘅政黨咧，可以真係寫翻一啲長篇啲嘅文章，去講解一下全民退保嘅理念啊，或者背後一啲政策嘅方向啊咁。因為我諗其實即係甚至我自己一個記者都好咧，你問我全民退保嘅 details 咧，我真係唔係好答到你。其實我都唔好記得佢嗰個背後嘅理念係乜嘢，或者個詳情係點樣實行。咁既然你 搞得這個拉布今次引起了大家的討論，你不如藉著這個機會再教育一次公眾，全民對報有什麼優點缺點呢？很重要，就是你在立法會裡面的拉布，在任何行動，你外面社會一定有支持，有迴響、有討論，透過立法會的行動引起了大家對問題的關注，但今次你完全沒有反應，立法會沒有人聲援你，輿論上沒有人去討論， 究竟為什麼拉布都不知道，或者拉布就這樣整個拉布出來就變成一個意義失去了。我記得長毛之前在一個電視的訪問他都說過，他這次拉布其實都想再次引起大家對全民退保這件事的關注，這點我覺得沒錯，但如果你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你就應該，譬如社民連的成員應該多些社民章，你在網絡上也好，報紙上也好，你重新簡介一次什麼叫全民退保，大家真的理解了，反而可能會有個民意支持回來，這件事才會成功。 變成純粹拉布就是拉布，你跟曾主席就出來剪的，這些劇情你全部預計到，全部預計劇情好像重複上映，就慢慢就沒有了，我覺得拉布是一個很重要的殺手鐧，就絕對不可以濫用，一濫用了的時候，發覺那個意義就沒有了。好了，時間差不多，我就到明天再見，祝大家假期愉快。 Hong Kong D100 I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